三個禮拜入面市民都要全面禁足，完全留在屋企，一定係其實係可以有條件地咁樣離開，咁先可以令到個效果唔會削弱咧，削弱個全民檢測效果咧。第二樣嘢想問翻咧，就係遺體嗰方面嘅，因為咧其實都有啲殯儀館嗰方面咧就話擔心會有啲傳播風險啦，咁都話驚會接觸到啲屍體可能係會傳染病毒，咁就唔會可能化妝啊點樣為容嗰啲嘅。咁其實本身接觸呢啲遺體係大唔大風險嘅咧？咁另外想問埋指定診所嗰度咧，即其實之前都有好多市民反映話啊，打爆個電話都打唔通啦，同埋就即係好似嗰啲抗疫的士都未必話即時揾到嘅。其實依家係咪都有需要檢視埋個配套咧？即今次都加咗幾間指定診所啦，有冇話同時間係增加咗啲人手，點樣嚟加強啲配套，方便啲市民用咧？同埋最後想問埋咧，即見到依家公共衞生化驗所就即今日都係驗得幾千個陽性啦，咁其實見到都比之前其實係少咗好多嘅。咁雖然依家唔使復檢啦，但係依家低咗個數字係因為係檢測能力低咗啊，定係咩原因呢？唔該曬。 多謝你的問題。關於全民檢測方面，其實政府現在即係密鑼緊鼓籌備緊，基本上全民檢測我們都希望是在一個短的時間裏面安排全香港所有的市民都接受檢測。這個不是說幾個禮拜，因為如果說幾個禮拜的時候時間都會太長，因為我們都希望參考譬如內地的經驗，就是希望在一個短時間裏面就是希望將所有所有市民都做檢測啦，希望將一些陽性個案全部找曬出嚟。咁可能都不是做一次就可以找得到嘅，咁都需要可能連續做幾次。咁但係呢個時間咧，實際係個操作係點咧？我哋都仲係研究緊啦。咁但我相信都係可能係連續幾日，連續幾日咁樣做啦。咁可能喺一個短時間裏面咧，係篩查曬全香港所有市民嘅。咁揾出嘅個案咧，一定係需要喺一係留喺屋企裏面接受隔離啦，一係咧就去咗如果有醫療需要嘅時候，會入咗醫院啦，或者入咗一啲社區嘅治療設施。咁如果係病徵輕微，而佢係譬如家居環境係唔適合，喺家居隔離嘅時候咧，或者係佢係有一啲譬如有啲高危因素嘅時候咧，咁就會去咗一啲嘅社區嘅隔離設施啦。咁而屋企人亦都需要留喺屋企。咁至於其他檢測到陰性嘅市民咧，其實佢哋都需要接受幾次嘅檢測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咧，我哋都係希望全部市民咧，盡量係如果冇必要嘅時候咧，就唔好離開居所。咁但係當然一定係市民如果一段時間裡面咧，一定係可能有啲家庭有啲需要嘅，譬如要購買食物啦，或者係需要睇醫生啊，或者係其他嘅原因咧，可能都要出外。咁我相信到時政府喺呢方面係一定會有安排同埋有啲嘅豁免嘅。咁另外有啲人係需要維持社會嘅運作，咁譬如一啲警察啊，一啲參與抗疫的人員啦，參與呢個行動的人員啦，醫護人員啦等等，咁呢啲人咧，亦都係我相信到時係會獲得豁免嘅，因為佢哋係要維持社會嗰、那個緊急嗰個運作啦。咁所以禁足方面咧，所謂禁足咧，都係到時係會有一啲嘅特別的情況咧，係可以容許他哋離開嘅。咁詳情我相信政府容後，當有一個齊備啲嘅計劃嘅時候咧，就會對外公布。咁關於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嗰個陽性樣本咧，其實佢今日咧有2391宗咧係經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確診嘅個案，其實佢哋做嘅樣本咧係唔止呢個數嘅。咁但因為我哋改變咗嗰、那個確診嗰個準則啦，咁所以呢啲樣本咧，佢係第一次第一次陽性嘅時候咧，已經個樣本係送咗去公共化驗服務處。咁所以佢第一次陽性咧就係、是、由我哋去確診嘅。咁所以個數字係2300咁，但係其實我哋每一日咧，雖然其他醫管理局咧或者私人化驗所咧， 佢哋嘅樣本咧係無需要經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去確診，但我哋都會收到佢哋嘅樣本嘅，咁亦都會做一啲基因排序啊、基因分析嘅工作。咁尤其是我哋都同醫院管理局聯繫咗啦，有一啲譬如係需要入深切治療部一啲兒童嘅個案或者一啲死亡個案咧，我哋都要求佢提交樣本俾我哋再作進一步嘅分析。咁呢個就唔係作為一個確診嘅用途，而係即係做一個可能背後做一啲嘅即係基因分析啦。咁呢啲數字就唔會顯示喺每一日公布嘅確診個案裡面。 李醫生， 係，我想問一問你指一個熱線係邊個？ 即 係 預約嗰個。 哦，唔得，係嗱，咁就個指定診所啦，因為都個需求都多嘅。咁其實我哋隨住由5間去到9間，去到14間咧，咁而家我哋都其實運作都開始咧就比較暢順啦。咁我哋都加快咗人手去去處理呢啲嘅熱線呢啲預約嘅啊。咁其實隨住呢個診所去到14間多咗一啲嘅預約嘅診症嘅數目咧，應該都會好啲嘅。 下一位第四行最開嗰位男士先。 係兩位好，明報嘅。首先咧，想請教嗰個傳染病公眾平台嗰度啦。我哋收到即係有陽性嘅病人咧，就話喺嗰個公眾平台嗰度登記咗資料4日啦，但係都冇收到當局嘅任何聯絡或者任何物資啦。咁啊，請問係 CDC 有乜回應啦？同埋其實即係按頭先都有講少少，想問清楚，其實呢個平台呈報咗資料嘅人裡面咧，你有幾多其實係未聯絡啦？咁第二方面想問翻嗰快速測試陽性嗰個呈報平台啦。其實當局即係計劃，其實exactly係幾時會推出呢個平台咧？同埋咧，想搞翻清楚咧，即係呢一個快速測試陽性就當作確診呢一個即係定義咧，係等個平台出先至做呢個定義啊？定係其實而家已經係呢個定義咧？同埋想問清楚，如果我哋亦有啲case 係而家已經快速測試陽性嘅啦，佢喺平台成立前已經陽性嘅人咧？在平台推出之後，是不是都是可以呈報呢？他是怎樣計算他的隔離日期呢？是登記日起計隔離14日，還是由他現在做快速測試陽性起已經計算的呢？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些嚴重和死亡的個案。想問回頭先提及 HA 提及的3個比較年輕一點的離世的個案，想問回他們各自其實那些長期病到底是什麼病呢？同埋佢哋係咪入院前已經係即係驗嘅檢測係陽性啦？咁而且咧都提到佢哋即係入院嘅時候情況已經好嚴重，當中涉唔涉及係一啲治療上面嘅延遲，或者即係一啲所謂等到死嘅情況出現咧？咁另外就係想問，即係當中係咪有唔少長者係出現一啲肺即係大量肺炎嘅病徵咧？你見到啲長者即係嚴重嘅比例係咪多咗，或者佢哋係咪即係接種疫苗嗰、那個？是不是那些有肺炎的長者是不是沒有打針或者打了科興呢？謝謝。 是，或者我試下講一講你提到那幾位年輕，剛才我都講過，其實他們三位呢，是頭兩位58歲和51歲的男性呢，他都是有長期病患的。當然我想病人資料我真的不是很方便透露他本身有什麼疾病的。但是他們都不是說本身是完全身體健康狀況嚟嘅啊。咁就講翻話佢哋究竟入院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入院測試就發覺佢係一個陽性嘅個案嘅啊。咁另外提到第三個嗰個52歲嘅女性咧，咁佢係入院嘅時候咧，佢係頭暈同埋作嘔嘅，咁而我哋亦都做咗個掃描，佢係有個腦出血情況。咁隨住佢入院之後，我哋一個入院嘅篩查就發覺佢係一個陽性嘅個案啦嚇。咁我諗我嘅資料就大致上係咁多。你提到話老人家，我冇特別咁樣分析啦。但係頭先都講過話，我哋離世嘅病人有49位係嚟自院舍嘅，而我87位嘅個新嘅病人咧，就有67位咧，我哋見唔到佢有注射疫苗嘅記錄，有10位係注射咗2針，有10位注射咗1針嘅。 關於傳染病公眾平台咧，呢個係我哋上個禮拜新推出嘅一個平台啦。其實主要個目的就係希望，因為我哋之前喺做流行病學調查嘅時候咧，積壓咗一啲個案，咁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讓公眾咧主動向我哋即係提供翻佢自己嘅個人資料咧，包括地址啊、職業啊、工作地點，同埋即係家居接觸者嘅資料。咁當我哋收到呢啲即係報上呢個平台嘅個案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一個對比嘅，同我哋現時咧確診個案嗰個名單咧。 做個對比，咁用身份證去做對比，睇下揾唔揾到佢個確診個案編號。咁如果揾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知道佢係一個即係核酸陽性嘅個案啦。咁亦都係確診咗啦。咁我哋其實都會盡快安排咧相關政府部門嘅同事咧，即係將一啲嘅資訊同埋個快速測試包咧送俾佢，送去到佢屋企。俾佢啦，同埋佢嘅家居接觸者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個案嘅數量係太多啦，咁都其實係真係有一個滯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都知道係可能有啲市民呈報完之後咧，即係等咗幾日，可能都仲未收得到，或者係即係再未有其他嘅資料可以收得到，咁我都喺度即係向市民即係致歉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加快咧同其他政府部門即係睇下點樣可以盡快將一啲相關嘅資料同埋相關嘅文件咧，係即係俾翻呢啲即係證實咗係陽性嘅市民嘅。咁我喺度都呼籲啦，即係如果市民係即係收到個短信，話自己係核酸檢測陽性，而透過呢個平台向我哋上報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都需要留喺屋企嘅裏面等待，咁就同埋家居接觸者都需要接受隔離。咁個隔離嗰個時間咧，就係、如果佢係一個個案嘅時候咧，佢採樣嗰日咧就係低零啦。咁佢可以收到個檢測包之後咧，第六、第七日咧做一個測試，快速測試。如果係陰性嘅時候咧，咁變咗佢已經係一個康復者，咁可以即係離開屋企正常生活啦。咁佢嘅家居接觸者咧，亦都可以喺第佢即係佢攞樣本嘅第六、第七日咧做一個檢測。咁如果個個案本身第六、第七日係檢測陰性，即係康復咗啦。咁家居接觸者咧，第六、第七日有陰性嘅話咧，咁家居接觸者咧都可以即係同時係完成嗰個檢疫嘅。咁我哋稍後咧係會一定係會補發翻啲即係證明俾呢啲個案啦，同埋家居接觸者嘅。咁至於點解有啲人係另外就係一路都收唔到我哋嘅包啊？咁有可能就係佢哋輸入嘅資料咧，如果有誤，譬如身份證號碼係對唔到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就無從知道佢即係實際係邊一個個案。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收到個短信，一路都收唔到我哋嘅包嘅時候咧，佢可以即係再一次即係喺個平台上面咧對一對，即係睇下自己輸入嘅資料係咪有冇錯啦，或者再重新再輸入啦。咁至於快速測試咧，其實都係啱啱即係前日食衞局公布咧，快速測試係可以視為確診個案嘅。咁如果現時嚟講咧，快速測試陽性嘅市民咧，我哋都會即係當係一個確診個案嘅。咁但係暫時因為未有一個公眾平台啦，咁我哋啲物流緊股籌備緊，咁我希望喺今個禮拜內咧，其實一定係可以推出得到嘅。咁到時推出咗之後咧，我哋會讓市民一啲快速測試而冇做過核酸檢測，純粹係快速測試陽性嘅市民咧，透過呢個平台咧，向我哋上報翻佢哋嘅個人資料，咁我哋都會係發翻一啲證明俾佢哋嘅，同埋都會將一啲檢測包啊同埋資訊寄到俾佢哋，咁係會有追溯力嘅，因為呢一個新措施其實前日食衞局已經公布咗，咁所以譬如呢一兩日有市民係做到個快速測試陽性嘅時候咧，將來呢個平台喺嚟緊呢個禮拜咧，呢個平台推出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後補翻啲資料，即係一樣係可以照即係交翻俾我哋，我哋都會承認翻嘅。咁至於嗰個隔離期咧，其實所有都係噶啦，無論係快速檢測啦，或者係核酸檢測咧，低零咧都係由佢採樣嗰日計起嘅。 下一位呢位男士， 係兩位醫生你好，有善，有三方面問題想請教翻啦。咁第一方面想問翻少少關於個案啦，即係啱啱講到有一位37歲嗰個男病人啦，即係有長期病患，咁就入咗廣華嘅急症室，但係就講到有出過院之後再入翻院先至過身。咁想問下點解當初會俾佢出院咧？嗰、那個決定嘅理由係點解咧？咁樣咁另外啱啱講到即係啲個案因為喺私人化驗所嗰度化驗咗，改咗個準則之後咧就立即變翻做確診個案啦。咁樣咁想問下CHP 會唔會有翻一個更新嘅一個單日嘅確診數字咧，可以俾翻我哋咧？咁樣係啦。咁第二個問題咧，都係想問翻啲公眾殮房方面嗰個問題，即係其實我哋都同啲業界傾過，即係佢哋都話，即係有啲殯儀館咧，就係因為唔接受部分嘅預訂，即係冇得租用嗰啲靈堂，所以咧就令到即係想搞白事都搞唔到。咁其實同業界傾嘅時候，佢哋有冇呢方面嘅憂慮咧？即係 處方會怎樣去即釋除他們疑慮，讓那些的遺體運轉可以快一點，那就讓那個容量可以即釋出出來，就不用再就可能再出現那些情況，就可能放在一些、不應該放遺體的地方呢，這樣的。第三個問題都是想追問那個、隔離準則、完成隔離那個準則那裡啦，即是講到第六、第七日做快速測試陰性就可以走啦，即是不需要再在家居或者社區隔離設施那裡隔離啦，這樣。咁假設如果、我家人確咗診，咁然後我自己呢即密切接觸者啦，咁我哋都可能要係留喺家居嗰度檢疫啦，咁樣。咁假設如果我陰性咗，但係我屋企人就仲未陰性嘅，咁嗰個情況係點呢？係咪即我都依然係可以繼續、即陰、完成咗隔離啦，周圍走，咁即可以出街啦，咁樣。咁但係、我屋企人就要繼續喺家居隔離咧，咁樣會唔會即係需唔需要話即我等到我個嗰位確診嘅家人？陰性咗啦，咁我先至可以離開咧，咁樣會唔會有即一啲、可能清晰翻少少，即可能咁樣，因為咁樣都有機會會交叉感染啊，咁樣咯，係啦，唔該。 好，我先講講我個37歲嗰個病人啦，嚇、咁佢本身長期病患嘅，佢都住喺院舍，其實佢一路佢個、情形都係需要人照顧嘅，咁所以佢個身體都應該係比較上弱啲啊。咁佢就入咗院之後咧，咁25號出院，咁當時佢個情形都已經穩定啦，同埋當時其實我哋都會跟翻佢個出院準則嘅，都一定係喺佢嗰個嘅感染度嗰度咧，係有一個嘅估算先至會俾佢走嘅啊。咁就我大致上係咁樣回應。 關於確診個案嗰個標準，即係確診標準、改變咗之後咧，先前係大概係涉及有34000宗嘅個案咧，係報咗俾我哋係初步陽性嘅，係經私人化驗所啦，或者係即係主要係私人化驗所啦，報咗俾我哋初步陽性。咁我哋改咗準則，當日咧就將呢啲個案全部變咗做係確診個案啦。咁按翻佢嗰個呈報日期咧入翻數嘅，咁所以每一日即係大呢個係分散喺大概一個禮拜嘅時間裡面，咁變咗每一日即係有一段即係尤其是前幾日咧，可能係會每一日增加咗數千個個案嘅，咁其實喺我哋網上面每日嗰個更新嗰、那個圖裡面咧，亦都即係更新咗噶啦，即係所以喺網上面個圖入邊顯示嗰個每日確診數字咧，其實就係已經包咗呢34000宗嘅個案喺裡面，咁記者朋友問到嗰、那個。完成隔離嗰個標準，咁我都再喺度再清晰少少講翻啦。咁嗱，首先就係關於個個案本身先。如果個案本身咧，佢係冇即係冇需要或者係一路都入唔到社區隔離設施嘅，咁佢一直留喺屋企裡面嘅，咁咧就由佢嘅如果佢打咗兩針嘅話，一定要打咗兩針，即係完成咗兩針疫苗接種啦。由佢採樣嗰日開始係 day 零咧，咁去到第六、第七日咧就需要做個快速測試。如果快速測試陰性咧，咁表示佢個病毒量係應該係極低啦，即係應該就都係康復啦，同埋要冇病徵啦。當然，咁佢就可以即係正常翻工翻學。咁但係翻工翻學咧，我哋都建議即係佢就除咗翻工，唔係 sorry 唔係翻學啦，而家冇翻學啦。翻工嘅話咧，都係要即係一定要戴口罩啦，同埋保同其他同事要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啦。咁就同埋唔好參加一啲嘅一齊食飯啊、一啲聚會啊咁樣。咁同埋就盡量都留喺，其實都係盡量留喺屋企裡面嘅。咁嗱，咁佢到佢哋嘅家居接觸者，咁家居接觸者因為唔係個案啊嘛，所以佢哋咧都係由嗰個個案本身自己屋企，即係屋企人裡面確診嗰個個案咧。採樣嗰日開始計起，咁佢哋去到第六、第七日都可以做個快速檢測。咁但係咧個前設就係咧，一定要個屋企人咧係第六、第七日都係陰性，可以即係正常生活咧，佢哋先至可以完成嗰個隔離檢疫。因為如果屋企人即係本身嘅個案都同佢哋住埋一齊，如果個屋企人第六、第七日都係陽性，即係表示佢哋都未好翻啦。咁變咗呢啲家居接觸者咧，其實仍然係有一個暴露風險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屋企人第六、第七日係唔係陰性嘅話咧，即係未可以離開屋企嘅話咧，其實家居接觸者咧仍然係要接受隔離嘅。咁我哋都會喺即係新嘅檢疫令上面咧講清楚呢一樣嘢，即係嗰個隔離令。咁嗱，如果第六、第七日是但係有一日係嗰個檢，即係個個案咧個檢測係入陽性嘅話咧，咁個個案咧可以喺第八日、第九日咧繼續做嗰個檢測。咁只要有連續兩個陰性嘅檢測嘅話咧，咁佢哋都可以視作係康復者，可以離開屋企。 可以嚟我屋企。咁家居接觸者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佢個案本身可以康復咗嚟我屋企咧，佢哋都可以。如果有連續兩個陰性測試嘅話咧，都可以嚟我屋企。咁但係如果家居接觸者咧不幸係有陽性嘅話咧，咁佢就由一個家居接觸者咧變為一個個案。咁佢要隔離幾耐咧，都係由佢採樣，即係第一次陽性嗰個樣本當係低零咁樣再計起。 仲有冇其他提問？ 我哋 答埋最後。 你好啊，經濟日報嘅。首先想問一下，嗰45個危殆嘅人士有冇一個年齡嘅 range 啦？19號至25號多咗37個人離世，有冇一個打針率啦？同埋嗰個包埋嗰37歲院舍嗰位男士咧，頭先係話佢25號出院，26號過身噶嘛？咁但係呢個 case 係咪都計咗落去25號？那個死亡人數那裡呢，還有他出院之後，其實剛才就說即他那個情況穩定就讓他出院，但其實他一日之內就轉差，第二日就死亡，有沒有說其實那個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是不是錯誤提早了讓他出院呢？還有他哪一日驗到確診陽性的呢？新冠指定診所那裡呢，即係而家頭先就話快速測試陽性就已經直接視為確診啦。咁快速測試陽性嘅病人係咪都可以去睇新冠指定診所咧？佢哋可以點樣證明佢哋係一個確診病？係咪要拎住嗰個快速測試嗰、那個嗰兩條線去睇個診所咧？同埋尋日有話有50000多個快測陽性人錯誤登記咗而家嗰個平台，咁嗰50000多個人係會有啲乜嘢嘅跟進嘅行動咧？唔該。 提到話情況危殆係應該49名嘅啊，咁啊另外嚟講就提到我度有37名病人離世咧，係個數據滯後，咁我度有23男就14女，年齡就37到105歲嚇。提到話我個37歲嗰個男性頭先問過，咁佢就冇計落去嘅之前嚇，咁呢個就係我哋就特登喺度，因為滯後我哋報翻啦，喺當日啊。咁就所以我都想講翻，就係因為呢個病人佢本身佢院舍嘅，其實佢都有長期病患，其實佢一日常嘅生活都已經係需要人哋照顧噶啦，咁所以佢個身體咧，就佢入院嘅時候，當佢個症狀係能夠好翻啦，亦都衞生指數穩定，我哋都係符合個出院嘅準則，就俾咗佢走啦啊！咁但係佢就後尾都26號都嚟翻我哋急症室度搶救，咁啊，結果都係喺下晝嗰度就 pass away 咗嘅啊。我冇呢方面資料，或者到時補充翻俾你。危殆我哋都冇，我哋之後亦都書面覆翻你啊。 關於網上平台，有啲人咧就我哋即係睇另一個我哋本身嘅確診個案嗰個名單裏面咧揾唔到佢，咁大概都有幾即係超過50000人嘅。咁呢啲人士，我哋即係相信有部分可能係即係經過快速檢測係即係陽性嘅啦。咁但係有啲就佢冇資料，即係冇講到佢冇輸入嗰、那個樣本號碼，亦都冇其他資料，咁所以就都我哋唔係好知道佢哋係咪真係即係快速檢測陽性，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一律向呢啲人士咧發一個短信咧，就提醒佢哋，如果佢真係快速檢測陽性嘅時候咧，咁應該要即係遵守翻，即係當係一個確診個案咁處理啦。咁亦都如果個平台喺嚟緊幾日推出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再發短信咧通知佢有呢個平台，咁希望佢哋登記翻，因為登記翻嘅目的就係希望有翻一個身份嘅認證，即係我哋要知道佢嗰、那個即係身份證號碼名，咁嗰度都會有啲認證嘅操即係程序。就要做嘅，咁變咗我哋就可以即係喺我哋記錄上面咧，確認佢係一個確診個案。 好，今日記者會到此完結啦，多謝大家。 各位，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刚才直播咗疫情记者会，讲到话本港新增344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咧过去一日再多87名嘅患者离世，第五波到而家咧就系累计636人咧系离世噶，另外亦都再多49间院舍出现咗一啲嘅新冠病毒嘅个案，累计咧就系580间院舍咧系有爆发嘅情况噶。嗱，疫情嘅记者会就听到呢度啦，跟住落嚟。我们听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住尽快稳控第五波的疫情向市民发表视像讲话。 各位市民，过去一个星期香港录得1170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令今一波疫情自去年12月30日爆发以来累积个案高达158683宗，是香港过去两年总共确诊宗數的12倍。反觀全球各地，因為傳播力極強的變異病毒株 Omicron 引起的病毒擴散，亦都是一發不可收拾，造成感染個案數字幾何級上升。在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疫情期間，我十分感謝市民保持冷靜，積極配合各項的抗疫措施，好有秩序地接受強制檢測，家居工作，減少外出。過去的週末市面人流稀疏，正正就是反映市民齊心抗疫。香港一直嚴格按照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策略，多管齊下圍堵病毒，致力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以動態清零為目標。為了應對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不斷投入大量的資源，加強各個抗疫環節的能力。但是病毒擴散速度之快，已經遠遠超過特區政府自身可以處理的能力。在這個危急時刻，作為行政長官，我在2月初向中央提交報告，希望國家出手援助。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疫情，關切香港市民的福祉，並協調統籌一切香港所需，即時積極回應。援港的措施不斷出台，包括先後派出三批流行病學專家和重症醫學專家、流動檢測車、檢測技術人員、核酸檢測人員等分批來到香港，由委託內地承建商在落馬洲河套區和本港其他8個地點興建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保障醫療物資供應、送贈抗疫的中成藥和保障其他內地供港鮮活食品以及日常生活所需。在中央堅強後盾的支持之下，特區政府定當按住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指示，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將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各位市民，未來這兩三個月是穩控疫情的關鍵時刻，我已經在2月22日宣布加大力度推行五方面的措施。第一是堅持早發現、早隔離。特區政府已經廣泛派發快速檢測包，給市民監察自己和家人有沒有受到感染，並會針對較高風險的樓宇進行更加多圍封強檢的行動。我們正全面細化方案，籌備在3月內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務求做到徹底、快速、有序、有效地切斷病毒的傳播鏈。對於檢測呈陽性的居民，由於數目龐大，政府會採取分流隔離，按住確診人士的身體狀況、家居環境和同住家人等， 安排進入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入院，並為在屋企尚待進入設施或者居家隔離的市民提供特別的支援，包括醫療查詢熱線、指定診所供預約診治和專屬的士接載往來診所等。同時，特區政府正全力設立更加多的社區隔離設施，除了現有的竹篙灣隔離設施和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外，三座經過改裝未入伙的公共屋邨樓宇和兩個大型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租用商業酒店和在八個地點以及羅馬洲河套區建設的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會陸續投入服務，估計總數可以超過70,000個單位或者是床位。第一個只是用了一個禮拜建設位於青衣的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已經在2月28日交付。第二是採取分層治療，減少重症和死亡的個案。與其他病毒株比較， Omicron 的病狀較輕，醫院應該留給屬嚴重或者需要治療的確診人士。為了提升本港的治療能力，中央已經委派內地施工隊在落馬洲河套區籌建一所應急醫院。第三是嚴守外防輸入邊境管制措施，繼續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以免在危急時刻輸入個案為醫療系統帶來額外的壓力。第四是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大幅減少人流，防止傳播。第五是提升疫苗接種率，特別是長者和兒童。各位市民，特區政府會繼續動員一切能夠動員的人手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採取的措施。但是要打贏這一場抗疫戰，全體市民的支持是成敗的關鍵。你們的充分配合將可以令到抗疫工作事半功倍，將可以令到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用，將可以成就萬眾一心的抗疫能力。我在這裡再次強烈呼籲市民，第一，應該更加注重個人衛生，減少感染的風險。如果對自己身體狀況有懷疑，應該盡快進行快速檢測，以及早識別有沒有被感染，從而保護家人。第二，應該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避免非必要的外出，避免出席人多的聚會，亦都應該同受聘的外籍家庭傭工商討休息日的安排，呼籲他們留在家中。第三，應該就政府發出的違風強檢或者日後的全民強檢公告按時接受病毒檢測。第四，應該盡快接種疫苗，以及安排家裏面的長者以及小朋友接種。第五，如果確診人士沒有病徵或者只是有輕微不舒服，應該遵循衛生當局分流隔離的安排，將寶貴的救護車服務和醫院治療設施留給更加有需要的市民。各位市民，香港這個我們大家熱愛的城市，過往經歷過無數的挑戰，克服了無數的困難，展現了無比的韌力，同時保持了雄厚的實力。這個時候逆境無情，形勢危急，但有中央全面支援之下，香港必定可以再次化險為夷，打贏這一場抗疫戰，等到市民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下昼嘅5:54，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杨立门你好， 系你好。 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就要讲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元朗天恒村恒富楼同埋恒智楼、青衣、青骏苑、骏豪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好啦，杨立门啊，咁刚才咧就系听到疫情记者会啦，咁就话香港系新增34,000+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啦。嗱，留意翻呢个嘅个案数字，当然系创咗单日新高啦，吓，首次过咗30,000啦。但同时咧，亦都系呢个嘅数字咧系改咗呢个嘅确诊定义吓，之后咧就系、是、应该话吓，因为以前咧就譬如以前咧系可能市民去一啲嘅私营化验所嗰度而做一个核酸检测啦。如果初步阳性嘅话咧，系要交俾卫生署嘅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咧，就做复检去到确认结果噶。咁自从咧上个星期五开始啦吓，咁啊政府咧就话咧会将呢啲嘅私营化验所嘅检测结果初步阳性咧，就会直接视为确诊啦，咁再去到跟进嘅。咁所以咧，咁今次咧即系呢几日开始啦吓，咁啊卫生署所发布嘅确诊数字都唔再分做即系阳性或者系初步阳性啦，就系呢啲嘅私营化驗所都係咧，會直接視為確診啦。 係、至於話確診或者初步確診或者情報即係嘅個案數字咧，一路以嚟呢幾日咧都係好多引起頗多嘅混淆，因為政府其實好似你點講咧，都更改過佢嗰個準則嘅。咁因此記者會上面咧都不停係有記者問：咁你呢條數又點計？嗰條數又點計咧？咁、咁如果我冇聽錯嘅話咧，一個比較清楚嘅信息咧就係而家改咗嗰個準則啦嚇，所以檢即係診所情報嗰啲初陽嗰啲都當係確診啦，咁因此咧就以往嗰啲所謂係滯後嘅個案咧，就一併咧已經公布曬出嚟嘅啦，因為已經改咗嗰個準則啦嘛，咁因此咧就今日嗰個公布嗰30,000+咧，就應該就係並非過去嗰24小時。情報嘅全新嘅個案嚟嘅，即係據我嘅理解。 但係咧，即係譬如佢早兩日嚇，咁係情報嘅個案咧，咁就佢會記錄翻喺嗰日咧， 記翻喺嗰日，佢 會更新翻。 佢話喺網上佢會更新翻嗰日報 嘅 確診數字嘅咁樣。 咁啊，剛才咧衞生防護中心都講到話，即係按住嗰個確診嘅標準嘅改變咧，咁其實呢幾日以嚟咧，有大約34,000+嘅個案咧，都係報咗由私人化驗所報上嚟初步陽性咧，改咗準則之後咧，已經咧都係確認咗呢啲嘅個案咧係陽性啦。 係啦，咁即係有理由相信，即係從今日開始咧，就或者而家開始啦，就係每日公布嗰個個案咧，就係過去嗰24小時呈報上嚟嘅新個案啦。咁樣 係。咁而另外咧，就係嚟緊咧，政府亦都會接受咧自行做快速測試呈陽性嘅人士咧，就可以直接視為咧確診噶。咁而家咧，政府都仲係咧係做緊呢個讓市民呈報上報呢個嘅快速測試結果的一個平台啦。剛才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咧，就希望在今個星期之內咧，去到完成呢個平台啦。咁而咧，到時嚇，如果係啲市民咧去到追溯翻之前已經快速測試嘅結果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咧喺建立平台之後咧，就報翻佢之前做快速測試嘅一啲結果上去嘅，咁亦都會視為確診嘅。 係啦，因為都重要嘅對一般市民嚟講，因為譬如話你要真係要翻工嘅嚇，佢要攞病假嘅嚇，咁佢一定係計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日子的发音怎样可以读得好少少？这个听众呢就是10月10号生日的，他就问我 The 10th of October。为什么有些人讲得快的时候可以讲得有清楚的呢？那我怎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呢？10月10号呢 ,The 10th, 留意一开始要加个 The 啦，第几日啦 ,The 10th。10th 呢是 T-E-N, 跟住我加个 T-H 啦，所以条脷尖呢是轻轻放在上面那排门牙的下面喷气。The 10th,ok?、Okay? 跟住我后面呢有个 of 的。但个 of 呢我就唔会呢係将佢读成係好 of 嘅而係好轻嘅 of 就得啦。所以呢 the 10th of, the 10th of, ok? 而 October, 个难处係咩呢？由于 October 呢我係一个响音开头嘅字，而前面楞住个 of 嗰个 V 音呢好多时候都会楞埋落去嘅。咁所以呢我就练习练埋晒啲音啦。The tenth of what? The tenth of what? 得唔得？嗱，大家嚟重音 ，tober，to 嘅重音，所以慢嘅，听一次。The tenth of October， 快嘅咧 ，the tenth of October，the tenth of October。So my birthday is the tenth of October。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我哋听日讲多一个例子啊，不如好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晚上的6:42，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在开始节目之前呢，又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元朗天行村行富楼和行智楼、青衣清骏苑骏豪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你好啊，吓， 系你好，杨立门。 咁啊，再继续要讲讲疫情嘅问题啦。嗱，其实咧都见到，即系譬如见到今日公布咧，系本港新增34,000+嘅确诊个案啦。咁究竟嚟紧啊，即系早前政府已经公布咗会做嘅全民强检嘅行动，会唔会真系可以压制到个疫情咧？咁但系早前咧，即系当喺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布咗呢个计划之后咧，吓，咁其实都有唔少嘅讨论啦。即系其中有啲专家都话啊，如果冇咁足咧吓，好似个成效会打折扣咁，亦都咧有啲人话啊，如果按住身份证号码去到咧就系分批检测嘅话， 咁一個家庭裏面，咁其實有唔同年齡層嘅家人噶嘛。咁、 嗯、 一個做完，第二個未做，咁其實係咪真係控制到嗰個嘅感染風險咧？咁咁好多啲討論啦。嗱，今朝早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喺一個電台節目接受訪問啦，就講到話從公共衛生角度咧，全民檢測係越快完成係越好。當局咧係會設法去到壓縮檢測時間。而家馬不停蹄咧就聽緊啲意見啦，就去到準備相關嘅情況啦。暫時咧就係會用核酸檢測嘅方式，並且咧就冇完全排除咧呢個全民檢測期間咧實施禁足令。 嗯，係啊，其實我哋都覺得。特首早排都我谂系个零礼拜之前啦，都讲话啊，我哋系唔会封城嘅，我哋都唔会禁足嘅。咁其实言犹在耳咧。而家政府亦都开始放紧风咧。你如果唔去同时去禁足咧，去做全民检测咧，亦都个效用系未必太大啦。咁就算系即系政府自己嘅有几位嘅专家医生咧，都有。發表過類似的意見嘅嚇，咁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都訪問過，譬如話飲食界的一啲代表啦，咁佢哋都話長痛都不如短痛啦嚇。如果你即係唔湯唔水咁樣，即係檢測完有四圍行嘅，咁就然之後嗰個疫情係控制唔住咧，咁就不如唔好做啦咁。咁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傾向其實長痛不如短痛，因為而家見到疫情即係嚴峻到呢個地步咧，即係未見到個曙光喺邊度啊，咁所以不如咧就係要用一啲。比較係極端嘅措施，係去係真係禁足啦咁。咁而家好多香港人都係問緊呢個問個心裏邊啦，或者因為政府都未有公布嚇，究竟禁足要禁幾耐咧？點樣禁法咧？嚇，即係禁嘅時候，即係可唔可以真係出去買啲嘢啊？咁樣嚇，咁呢個都係大家想問嘅問題嚟嘅。 嗱，頭先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咧喺記者會上面都有去到討論到咧呢個嘅全民檢測，包括係禁足呢個嘅。選項啦嚇，咁佢都講到話咧，即係政府相信咧係會有一啲嘅措施係要求市民咧留喺屋企啦嚇，亦都可能咧會有一啲人士獲得豁免啦，譬如係一啲提供抗疫或者緊急服務嘅一啲人員啦，以及咧就係譬如出去買嘢咧，都可能咧係會有相關嘅豁免。咁但係政府最終會點樣決定咧？當然要再等公布啦嚇。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嘅全民檢測所需嗰個嘅時間長度。咁之前咧喺特首去到公布呢个嘅谂法嘅时候咧，咁佢嗰时就讲话三次嘅核酸检测啦，就可能系七日一次或者系五日一次，咁而两次嘅核酸检测期间咧，就要求市民每日做快速检测啦，咁。咁但係咧，就今朝早咧，就頭先我引述啦，陳肇始喺做訪問嘅時候話，就希望越快越好啦，希望盡量壓縮嗰個嘅檢測時間啦。但係咧，仍然會用翻核酸檢測嘅方式喎，咁。咁會唔會係都仍然係要求啲市民落樓做檢測呢？咁另外就係個時間可以壓縮到幾短呢？因為時間壓縮得越短嘅話，所需要嘅人手啊資源咧，就可能會越多係啦。咁係咪真係做到呢件事嘅咧？ 係啊，咁因此政府已經即係公布咗，就話有成9000位嘅內地嘅幫手咧， 都呢、這個有報道消息 啦。係啦係啦，咁就都隨時可能後面咧就可以嚟到。咁其實你諗落，亦都真係需要咁多人嘅喎。因為如果你得現行香港嘅檢測嘅人數咧，即係我諗好有幾間檢測公司已經喺度呻緊，就話根本都唔夠。人去做嘅咧，嗰啲嘢咁，當然而家可能會好少少啦，因為而家即係政府又接受咗所謂家居自己嘅即係快速檢測啦。咁、但如果真係做一個即係核酸嘅檢測咧，即係嗰啲 PCR 咧，咁你都起碼都要幾個鐘或者最快嚇。咁你咁樣幾百萬幾百即係百幾百幾萬人咁樣，就算逐批嘅逐區嚇，即係18區咁樣去做咧，都係講緊係數以千計嘅人係不眠不休咁樣去同你做嚇。咁、所以咧就。除了人員之外，亦都是那個措施，即是那個設施的問題。即是 你檢測出來，是不是個個都留在家即是檢疫呢？是不是那些有症狀的 你都是真的要擺它在一個即地方去檢疫呢？當然現在你說青衣那裡就來 去投產開始 應用，社區隔離設施 啦，但是不是其他的都是可以 及時咁樣係落成得到，係可以隔離啲有需要隔離嘅人咧咁。 好啦，咁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大家点样睇嚟紧呢个嘅全民检测，应该点样做法，大家先至觉得好啲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头先我哋话讲到话咧，政府咧就开始讲话冇排除到全民强检期间禁足呢个嘅选项，你点睇咧？ 嗱，禁足。就我諗好多醫生啊、專家都講過啦，即係越係禁足嘅時候咧，全民檢測個成效就越大嘅。嗱，我哋可以咁樣去睇件事情，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我將成個社會係冰凍咗佢，冇人會喐噶啦。OK， 咁然之後咧，你就喺個樹見到啊呢、這個有病，呢、這個有病，呢、這個叫冇，嗰、那個有，咁你就可以將所有有病嘅人攞曬出嚟，咁你就完完全全係執曬出嚟。咁當然好準啦。咁但如果我哋冇冰凍過呢個社會嘅，啲人係繼續流動嘅。咁好啦，你見到有問題嘅攞咗出嚟，有問題嘅攞咗出嚟，呢、這個未有問題喎，你攞出嚟。但係可唔可以之後呢，佢原來跟住有問題嘅，佢周圍咁樣去接觸其他人又可以傳播到呢？即係話成個社區入邊嗰個變化呢就會好大啦。你越唔禁足嘅時候呢，佢嘅變化就越大。咁一路變緊嘅時候，你要將所有譬如紅色同藍色，將所有紅色執曬出嚟，但佢又變緊色嘅喎，咁你就好難。所以你 freeze 咗佢咧，即係冷凍咗佢，等佢冇機會變色，全部執曬出嚟。咁所以禁足嘅作用其實係喺呢度。 OK， 我想追問一下，因為咧就你有覺得譬如要禁足嘅話，應唔應該即係設立一啲豁免嘅人士咧？即係邊一啲類型嘅人士係可以豁免，係可以仍然去出街翻工嘅咧？嗱，睇翻即係譬如比較翻而家啦。社交距離措施已經非常緊啦嚇，咁可能好多市民都感受到啊，即可能喺商場度啊，真係少咗好多人嘅咁，但係仍然真係有好多市民咧係需要係從事唔同嘅行業，係要繼續翻工嘅，即係一啲鋪頭嘅一啲嘅店員啦嚇，或者係食肆嘅職員啦、運輸嘅工人啦、抗疫嘅職員啦、院舍嘅員工啦、地盤嘅人士啦，其實而家咧仍然有唔少嘅一啲確診人士，可能係嚟自呢啲嘅群組。你如果又俾翻呢啲人豁免，其實係咪達到嗰個禁足嘅效果咧？ 你冇可能話完全冇人出街嘅，咁即係始終大家都知啦，咁你會有維持治安嘅人員啊，去清潔嘅人員啊，醫護人員都要，所以永遠都係相對性嘅啫。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你如果越短時間，即係要大家喺屋企越可行，你要兩個禮拜大家都唔出街，這個就相當之有難度嘅事情。咁所以即係你壓縮到，譬如係一個禮拜做咗兩次，跟住第三，跟住已經可以比較上出翻多啲街得唔得咧？我諗有好多方法嘅。如果你话第一个礼拜之内，大家就真系做晒两次，咁做埋第二次系阴性嘅，嗰阵时你可以少少出街得唔得咧？咁呢个就真系我谂必须要睇专家嘅意见，而喺呢方面做检测最有经验嘅就应该就系内地嘅专家啦。咁我谂听佢哋意见为准啦。 咁你你觉得系咪我哋都要跟翻内地嗰个嘅模式咧？因为内地嗰个社区嗰个结构咧，同我哋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咁佢哋有啲街道办啊，佢哋嗰个纪律咧系非常之严格，咁啊看住你，即系唔准你出去啊，或者每日限你一家人咧，就一个人出去买餸啦。咁樣咁而且佢哋係嗰個即係動用咗好多政府嘅即係紀律部隊去維持住嗰個治安嘅秩序嘅。咁香港，你覺得我哋有冇條件咁樣做咧？嗱，如果我哋真係要全民咁樣做，就七日咁樣嚇，咁我哋18區700多萬人，即係我哋係咪一定要分區做啊？抑或係同一時間七日由 day one 開始一路計七日，咁就全港即係咁多個區一齊去做咧？咁呢個對即係嗰個生活嗰個嘅影響會有幾大咧？ 係要學西人，我諗就唔得嘅，因為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地區嘅特性。不過人哋經驗咧，絕對係可以作為參考，同埋即係等佢俾到即係話到俾我哋知。如果你點樣做法，你可以大概預期到咩結果？咁你想要咩結果？咁你咪自己決定咯。咁頭先你所講係嘅，即係你話分區做得唔得咧？我都聽過網上面啊，朋友之間都有好多意見，分區做咗先啦，或者分屋苑做咗先啦。其實一月嘅時候我都提議過，咁分區做先啦。咁、那個區得啦，咁啊快去下一區啦。咁、那個區啲人就喐得翻。 咁啊，但係實際上政府會點做，我哋唔知。咁我亦都要了解香港咧，唔係有分區生活嘅人嚟噶嘛，大家都係會跨區噶嘛。同有啲地方唔同，我去過美國住嗰段時間，原來啲人係唔跨區咁滯嘅，即係佢聽到你話去同一個城市另外一度，佢都好奇怪嘅，因為佢唔去嘅原來佢哋。咁我哋唔係，因為我哋跨區，咁所以變咗咧就你又完全係分區做咧，可能個影響都唔細。咁我同意，即係如果你話最理想地就同一時間全部開始做，盡量壓縮，而嗰段時間大家就唔好出街，捱一個禮拜跟住先落街。咁呢個就一定係最有效的方法。个问题我哋要计数系做唔做得到？即系头先你计过话，如果系有9000多人士会嚟帮手啦，香港都有人嘅，加埋可能就1万多2万人咁样先算啦。咁如果你1万多2万人咧，就或者都真系差唔多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因为我哋700万人啦，咁啊做3次，即系讲紧2100万次啦。如果2-3个礼拜之内做晒2个礼拜啦，咁就即系话系每日做150万个。咁如果你每日做150万个检测嘅时候，你就算做得几快咧，你一个小时你一个人去做到30个样本咧，已经好叻噶啦。 2分钟1个， 咁你都要成50000个即系人同埋小时先得。咁你嗰时人手咧，即系一人做8个钟，咁你咪要6000多个人咯。 系。 咁呢个净系做撩喉咙嗰度啫，咁仲有登记咧，仲有个风即系秩序咧等等，跟住仲要攞去化验咧。个物流咧好多工作嘅嗰度，咁所以你10000多人真系唔少得嘅。如果咁样做， 系啊，咁仲有系嗰啲即系隔离设施咧吓，即系你验咗出嚟之后，你就即刻抽，好似你咁讲，即系你冻结之后你要抽出嗰啲真系确诊嗰啲人啊嘛，咁你要隔离佢，咁即系我哋估唔到有几多嘅而家吓，咁而家我啲设施我都唔知讲唔讲得切，即系可以系容纳咁多人，即系抽到出嚟嘅人咯吓。 我記得上個禮拜到啦，劉宇龍教授就都講過，都係你哋櫃台另外一節目都講過，如果1% 就7万啦，5% 就35万，35万我聽哇死啦，35万係咩概念咧？你香港一年建屋量都係几万个单位啫，咁你真係好大量喎，咁所以就係個數係可以好驚人嘅，咁所以現在就真係睇政府佢冇公布佢會實際上點做啦，咁佢淨係我哋只係知道佢每日。是都繼續起緊方艙醫院隔離設施，同埋每一兩天又話有交付啦。咁如果政府將呢個數目咧係公開俾大家知道，咁大家個心裏面或者會好似踏實啲咧。咁我都希望佢即係公開翻啲數目。 OK， 嗱，近日都有多報道咧，就係話有一啲即係行動不便嘅人士咧，就如果要佢哋落樓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嘅採樣嘅話咧，可能咧就係會對佢哋構成一啲嘅不便啦嚇。咁再次有人討論咧，係咪可以上門做檢測啦？另外咧就係亦都有啲人話啊，其實而家政府都承認咗快速測試嘅結果，如果係陽性嘅話咧，會直接視為一個確診嘅個案啊。咁所以其實嚟緊做核全民檢測，點解即係政府？你點睇政府仍然希望係用翻核酸檢測，而唔係俾市民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做一個全民檢測嘅方法咧？ 其實你講兩個問題都問得好好，第一個咧就係一啲人士，如果佢根本就係不良於行落唔到樓嘅，咁點咧？咁其實唔單止係檢測啊，佢哋要接種疫苗都一樣係有嗰個問題，即係有啲喺屋企住佢落唔到街嘅，常常都係靠人送飯去啊，同埋靠社康護士上去照顧佢。咁其實呢個係隱蔽嘅群組嚟，咁我諗就算係打針咧，我都希望咧，我哋下一步係可以上樓打針啊，幫埋佢哋。咁但係即係而家。就都仲有啲難度嘅呢處，即係喺個人手同埋個安排上面，但下一步要做嘅。咁檢測一樣啦，即係你檢測埋打埋針得唔得？順手一做曬兩樣嘢啦。咁我諗應該係可以要安排得到嘅。 真係有咁多人手咩？即係就算有內地嘅人員嚟講幫忙，係咪真係？ 你做曬如果你OK， 咁嗰啲人就唔出街咧，佢就唔會周圍走嘅，佢平時都唔落街噶啦。咁佢你就唔使驚佢禁唔禁足，因為佢長期禁足㗎喇佢自己。咁你做曬其他上去做佢應該都 OK。 你講院舍嗰啲吓。 或者 唔係院舍， 行動不便嗰啲 人。 行動不良因為直情係喺屋企出唔到街嗰啲人。院舍嗰啲呢你另外安排㗎喇。而家我哋即係接種就一路都做緊啦。咁不過呢個係另外一個都相當之大嘅問題嚟。係呀，你講得好啱。 另外快速檢測可唔可以做一個全民檢測嘅方法呢？ 咁快好多。佢準程度其實就唔低嘅，但係咧就似乎佢檢測嘅乜嘢咧， 就是那個有沒有個 protein 的蛋白，即是蛋白邊度嚟，病毒上邊，即是病毒消失了它就驗不到。但如果它那陣時佢仲可以殘留有啲 DNA 嘅咧，或者 RNA 嘅啫 ，RNA virus，RNA 咧，你用個 PCR 即係一個核酸檢測咧，你可能會驗到一啲係殘留一啲RNA， 但係咧佢就冇感染力嘅人士，所以你去檢測佢係咪已經冇再感染力嘅咧？咁你可能用個核酸檢測咧，用個快速檢測咧係合理。我聽過有專家咁樣講法啦。 即係你都支持核酸檢測作為全民檢測嘅方法。 俾佢出院，俾佢出院，俾佢走嗰、那個。 哦嚇、 就診斷又另外一回事嚟噶嘛。診斷係你最初已經有，你無啦啦你唔會有嗰個核同核酸噶嘛。你有核同核酸，即係你係有個病毒啦。咁你未發病啫，過幾日就發病噶啦嘛。咁我唔能夠等到你發病嘅時候，嗰、那個蛋白夠多，我先驗到，我先捉你噶嘛。所以你去檢測一個人有冇病咧，就如果核同核酸應該係準確啲嘅，即係嗰個叫做核酸測試應該係準確啲嘅。所以你係唔同嘅測試咧，可能係唔同嘅階段去有個作用出嚟都唔出奇。 OK， 咁所以始終都係同埋你點知道嗰人攞個樣本攞得好唔好咧？ OK， 最後半分鐘到啦，都想問問，就係、是、快速測試啦。嗱、而家因為即係呢個政府都承認埋快速測試結果之後咧，唔少嘅市民都去到搶購一啲嘅快速測試包啦。但係咧就嚟緊可能都係要一啲政府認可嘅一啲牌子咧，先至可以呈報做一個確診個案啦。你點樣？你覺得市民係咪真係識得分辨邊只打邊只咧？ 如果佢名单清清楚楚有埋相片揸住去买咧，就或者好啲。但现在佢有四个名单，然之后入边仲有好多英文字，我谂唔系人人识睇啦。咁所以佢一定要重，佢整合翻一个靓啲嘅名单，即系你有埋相，有埋相片，有埋晒所有名字，俾市民可以揸住购买啦。咁呢个系一种方法，但系呢个比较被动嘅方法。更加主动方法咧，就是、你喺市面上可以买到嘅，只能够系一啲佢睇過 OK 嘅檢測包，咁樣 一定係得啦。 係啊，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醫生啊，多謝你先，佢係立法會議員嚟嘅。 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时代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的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的一段炮台街暂时封闭。咁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喺柴湾嘅嘉业街咧，晚间会有工程，由稍后晚上9点起，直至到听日朝早6点，近住安全货仓工业大厦外嘅一段嘉业街将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揸车嘅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 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呢，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医学会副会长郑志文医生， 如果曾经中过风或者心脏病发而接受紧治疗或者稳定咗嘅人咧，佢系更加需要受到疫苗嘅保护，佢哋系属于高危群组，系应该优先打针添嘅。疫苗其实有咁多专家喺外国试咗，证明咗有效同埋副作用少，点解唔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啊，杨立门啊，咁今朝早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咧，咁就讲到话唔会排除喺全民检测嘅期间咧实施禁足令啦。咁所以见到咧，都见到啲报道话咧，今日咧好多市民都走去超市啊、街市啊、商店嗰度咧，都买一啲食材咧喺屋企系储存吓。 系啊，有啲亲戚朋友都话去超市已经好多面包都冇啦吓，即系菜又冇啊咁样。咁其实我又觉得当然你作出准备系啱嘅。咁但系亦都唔需要恐慌性咁去搶購，因為呢啲物資啊或者生鮮嘅食物嘅供應咧，其實係冇完全冇影響嘅。即係就算你係禁足嘅期間咧，即係內地嘅關咧都仍然係通嘅貨物嚟講嚇。咁所以 除非即係譬如逃房嗰啲出現咗疫情，咁就可能影響咗一啲肉類嘅供應。 係啊，咁但係而家肉類嗰啲都恢復翻咗個供應啦，即係內地。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過分去即係擔心嘅。 同埋咧，係政府未公布咧，究竟3月份乜嘢嘅日子开始呢个全民检测啊？ 吓、啊， 之前一直讲就话系三月开始啦，咁、但系就未确实咧公布嗰个开始嘅日期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当然啦，都就住禁足嘅问题都真系未有一个正式嘅公布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而家市民即系买好多嘅食物，咁系即系其实都要。即等一段時間，可能先至真係見到檢測嘅出現 啦。係，不過即係譬如話啲藥物嗰啲，佢真係可以買定多啲都得。 好嚇，好，我哋電話187231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有聽眾方女士喺度，方女士你好。 你好。 係，請講。 咁我有三點咧，就想喺呢一度咧，借少少時間同翻即係阿陳局長講一講啦。 不過可能精簡少少啊， 係啦，精簡啲啦。咁因為嚟講咧，我覺得依家嗰啲信息咧就成日都會唔同啦。咁我覺得就政府應該係一早要立令，叫所有全民咧係要接種疫苗嘅，並不是係呼籲去哀你去求你打疫苗，唔係咁樣嘅。人哋外國係一早已經打曬。第二就係話。關於呢啲禁足啊，或者係啲全民檢測咧，有冇需要做咧？因為好多人都需要翻工，咁而家你都見到其中有單新聞啦。當你驗出係有事嘅，佢叫你唔使翻，你即係叫人哋失業。第三就係話關於你個全民檢測咧，係無需要根據身份證個出生年份，因為呢一個係即係我哋覺得唔係話即係咁嚴重咯。即係你搞到而家市面上咧，係好多嘢都係冇得買嘅，好似我頭先咁。头先咁样，系4:00多落去街市，其实好正常嘅时间啦。大家嚟讲，乌灯黑火，乜都话买晒，收晒档。而家唔系打紧十号风球啊，大哥，喂，唔好搞到咁样啦，好唔好啊？即系我希望政府系做一个有良心嘅政府啊。你搞到个市面嘅物价咧，系全部贵晒啊！依家， 好，唔该晒方女士嘅电话吓。咁啊，答方女士都讲到一啲今日可能街市嘅状况啦。 系啊， 咁啊，其实咧就都当即系政府讲到话，即系冇排除禁足令呢个问题咧，的确可能引起一啲市民嘅一啲反应啦，即时嘅反应啦吓。咁但系 真係究竟幾時開始做呢又要睇睇啦。好啦，我哋聽多位聽眾先，有黃先生喺度。 是 你好啊，到你啦，请讲。 黄生。 我是想讲一讲关于那个快速检测。 是。 咁而家咧，就有啲有部分嘅快速检测站咧，就已经系停止运作嘅。 嗯。 嗰啲采样站系嘛？ 吓，咁啊，梗系大家咧都出去外边咧，就抢购嗰个快速检测噶。 嗯。嗰啲套装。咁。嗯。 吓，快速检测装噶。 嗯。 咁但系我觉得咧，就好奇怪噶，政府做嘢咧，就永远都系咧错，然后再错嘅。 嗯。 以前咧就系抢呢个口罩。 嗯。 咁而家咧就抢呢个快速检测包。咁啊，坊间咧就好多抢到排大长龙， 系 啊，唔紧要啊。咁到后尾咧就出咗一份报告，仲好嘢。呢、這个我唔知咩会出嚟睇一份报告，就系讲咧就做咗一份报告咧，就欧盟啊嗰啲检测啊，坊间啊一啲价钱咧平就唔系等于唔系好嘢嘅。咁你系而家你要话俾人听，究竟而家坊间边啲得边啲唔得啊嘛？而家你讲咗等于冇讲。 嗯， 咁系咪仲系好似口罩嗰阵时系咁抢落去咧？ 嗯， 系。 咁而家我去到政务处啊，去到好多地方去揾呢啲，政府又冇派咧。我问咁多间，答案俾我就系唔知价。 O K。 咁究竟而家呢个情况系维持几耐咧？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啦吓。嗱，关于快速测试嗰度咧，咁其实都见到啦，过去呢个周末咧，有唔少嘅市民咧系唔同嘅商店嗰度咧去买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嘅套装啦。其实睇翻政府嘅公布咧，咁佢系列出咗四类咧吓。接受是政府接受呢啲嘅相关机构认可嘅一啲快速抗原测试产品嘅，咁、包括咧系香港卫生署医疗仪器行政管理制度之下已经表列咗嘅一啲快速抗原测试啦。另外咧就系国家啦，吓内地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嘅认可，仲有咧就系欧盟嘅一啲快速测试嘅通用清单，同埋咧就系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所授权作为紧急使用嘅一啲清单。咁但系咧就系头先都讲啦，四个名单要大家分开睇啦。咁可能市民咧就要花啲时间咧，就系集合晒四个名单，先至知道究竟自己买嗰只咧系咪香港而家认可紧、接受紧嘅一个快速测试啦。而另外咧就系，譬如欧盟同埋美国嘅啲名单咧。都可以想像到是一些英文的版本啦，咁對於市民嚟講，亦都未必話可能是很方便、很容易去到理解或者對照的。咁更加咧就係、是、咧，其實過去呢個週末咧都有啲傳媒報道啦。咁其實根據一啲歐盟嘅測試咧嚇。其实有啲部分嘅一啲快速测试嘅产品咧，咁佢喺一啲病毒量少嘅时候咧，佢个敏感性咧系会下降吓。咁呢样嘢又系咪应该政府去到整合呢啲资料，去到向公众去到公布咧？ 系啊，其实我觉得当然事态发展得好快啦吓。咁政府都需要一啲时间去整合一啲各方面嘅资料。咁政府亦都系公布咗政府自己去采购。嗰啲快速檢測包係採購邊啲嘅？咁佢都公布咗有7间嘅製造商啦，咁有5间咧係內地嘅公司嚟嘅嚇。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即係香港為即係總部嘅一間公司啦嚇。咁呢個資料亦都係公布咗啦。咁當然大家去購買嘅時候咧，都可以睇下，咦係咪呢7间嘅製造商咧？我買緊呢一個嘅檢測包咁。咁呢個都可以作為一種嘅參考咯嚇。咁但係都好似頭先啲嘉賓講咧，就其實政府應該要盡快係即係好精簡咁樣公布翻，究竟有邊種嘅檢測包咧係比較可靠啲嘅？即係譬如話喺個包裝度係有冇啲咩標籤你可以見到咧，就作為一個認可得㗎啦嘅檢測包咧，咁呢個咧我諗市民會比較容易啲去選購咯。 嗯，頭先咧其實我哋訪問立法會議員林志源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臨尾講到一點咧，就未有時間仔細講啦，但係佢其他地方都有講過，就係話咧其實。最簡單嚟講咧，就係真係政府認可接受嘅一啲快速測試產品，先至俾佢入口嚟香港。咁咧就呢個對於市民嚟講最簡單啦。就換言之咧，市面上所有買到嘅咧，都將會係政府可以接受噶啦。咁但係而家咧，可能已經係太遲啦，因為已經有唔少嘅快速測試嘅產品已經嚟咗香港啦。咁所以市民就可能真係要花啲功夫自己去到比較啊，即係究竟或者上網去睇翻啊， 有啲好多係郵購喺外地好多我見到嗰啲根本你政府都好理 你很難監管得到。 啊、尤其是而家即快速測試、 啊 已經被政府就係接受作為一個確診嘅一啲個案嘅一啲憑證嘅時候、 啊啊啊， 快速測試係亦都喺譬如係好多譬如污水樣本啊嘅地區啊、嗯，從事一啲高危行業嘅從業員啊等等， 強檢嗰啲、啊、 政府都會派發呢啲快速測試包嘅。咁所以快速測試越嚟越重要嘅時候咧。究竟啊，即系快速測試嘅一啲準確性啊，唔同產品嘅比較咧，呢啲資訊咧就越嚟越重要啦嚇。阿、楊立門啊，不如都又講講另一個嘅話題啊，咁、就都講同關於即系而家個確診數字咁多有關係啊。即係除咗見到而家醫院咧嚇嗰啲嘅牀位爆滿曬，一間病房咧有啲嘅報道講話，即係可能擺咗即係本來一個廿張牀嘅一個病房，擺咗七十幾個病人啊，甚至有啲病人要出到。裂口啊、大堂啊嘅情况啦、啊，即系除此之外咧，近日咧亦都出现咗即系多咗死亡个案啦、啊。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嘅呢、這个遗体嘅处理咧，亦都成为近日公立医院嘅一个议题。嗱、都有啲报道咧，就系访问咗一啲嘅唔同医院嘅急症室嘅人士啦、嘅人员啦、啊、都讲到话咧，就本来咧即系急症室系有空间咧可以即系暂时摆放一啲遗体，然之后摆去医院殓房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呢啲嘅死亡嘅个案啦、甚至有啲遗体咧就摆咗喺急症室嗰度咧，就甚至系好几个钟头吓，甚至过完一更嘅人员咧。都仍然是未摆落医院的殓房，有传出味道的报道都有出现过。当然医院自己的殓房都爆满、而医院殓房其实也是要送去卫生署辖下的公众殓房，三间的公众殓房，这些公众殓房也都是呢使用量是已经近乎饱和。 是啊，这个问题呢，我想政府真的要很快地去处理才行，因为这个问题那个嗰、那個觀瞻係好差嘅嚇，即係同埋亦都有衞生嘅問題嚇，咁亦都咧係真係顯示到你政府咧已經係即係好難控制到而家個局面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問題咧只不過係講緊一啲可以係擺放一啲嘅遺體嘅啲空間，咁我諗一定要盡快做啦。政府其實都係已經好快咁樣咧增加咗嗰個嘅容量噶啦嚇，即係而家有三個嘅公眾殓房啦，咁啊總共以前咧就有五百幾個位嘅，咁而家就增加到即係都倍增噶啦，差唔多嚇。咁醫院裏邊就好難去增加嘅，我覺得嚇。咁就真係唯有係就增加公共嗰啲啦。咁亦都有啲唔好彩嘅，就係因為一月咧就因為新政頭咧，好多人都唔辦呢一個嘅喪事，咁即係積壓咗好多嘅遺體喺度，係未去火化到嘅嚇。 佢哋啲可能啲家屬咧就唔願意領取住啲遺體住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政府真係要快啲去諗個辦法。其實唔係咁難做到嘅一樣嘢嚟。 刚才的疫情记者会都提到话咧，而家香港有三间卫生署的公众殓房啦，包括是富山啦、葵涌啦，同埋域多利亚。喺疫情以嚟咧，亦都由506个遗体储存空间咧，就增加至到1300几个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嗰个嘅公众殓房嘅使用量咧，已经超过咗九成啊。咁而家卫生署就话会同食环署等等咧，去商讨一啲嘅应变措施。 系啊， 好啦，亦都有啲嘅报道话咧，就算殡仪业界。因为始终咧，即系好殡仪业界嘅人员咧，可能系都要去到，即系譬如去负责去帮手去到处理呢啲嘅遗体啊，处理啲丧事嘅时候，都可能咧有一个风险喺度嘛。仲有啲报道话咧，有啲殡仪业界咧就唔肯接收呢啲嘅遗体啊。吓、究竟有冇啲咁嘅情况咧？不如我哋又问下殡仪业界嘅人士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郭海邦。郭海邦你好。 系主持你好， 你好。 系头先我哋提到话有啲报道讲话有啲殡仪业界唔肯接收啲遗体，有冇啲咁嘅事咧？ 嗱，其实有冇啲业界唔肯接收呢啲遗体咧？咁有部分嘅业界咧，初头系会有呢个恐慌嘅。咁但系以我哋嘅业界去商讨咧，其实大部分嘅业界我哋都系会处理呢啲遗体噶。 咁而家不如讲下个流程系点啦，即系譬如一啲系新冠病人离世啦，咁而家个程序会唔会有啲咩嘅转变？ 嗱，如果新冠病过身嘅先人啦，咁我哋都业界咧都会有个共识，咁譬如当或者喺公众殓房又好，或者喺医院殓房接咗个遗体咧，就将个遗体会放落到棺木嗰度，咁随即会封棺。咁啊，封个棺之后，咁其实咧，而家嚟讲，我哋沟通过所有嘅殡仪馆咧，都会接收呢个嘅新棺嘅遗体嘅。咁、那个遗体去完做完丧事， 又好，或者到時去到直接去火化場又隨即去火化啦。 即係話呢一個程序咧，係真係係針對一啲真係患有正即係確實咗患有新冠嘅一啲死者啦嚇。咁、呢個就同平時嘅程序係好唔同嘅咯，因為平時嘅程序就即係可能你要拆開佢啊、清洗啊等等。咁但係你而家頭先講嗰個程序咧，就真係譬如因為佢通常都擺咗喺膠袋裏邊密封㗎嚇，咁你就唔會拆開㗎啦，就直接就將佢裝棺咁樣係咪？ 咁 即係都唔能夠喺個喪禮度咧，要進行咩瞻仰嗰啲都唔得嘅咧，我諗係咪？ 因為有個非常之大嘅風險存在，所以都唔會咁樣做噶啦。殯儀館都唔會俾你咁樣做。 同埋你哋嘅員工都有啲守則嘅嚇，即係如果真係呢一個新冠而死嘅人士咧，即係你哋都有做足一套嘅防禦自身嘅衞生防禦措施噶嘛，係嘛？你哋啲員工。 衛生防疫措施啦，當然啦，我哋係殯儀業，我哋唔係醫護，醫護講嗰個防護裝備咧係非常之職業嘅。咁但係我哋全香港嘅所有嘅五公殯儀業，其實冇接受過呢個正規嘅醫學嘅嘅保護啊嘅學問咧，咁所以我哋會全部業界咧。全部遺體都係佢有個遺體嘅個膠袋入住個承載個遺體咧，我哋係唔會拆開嘅。 係， 即係所以以前嗰啲即係譬如化妝服務啊，都唔會提供啦嚇。 係唔提供啦，係啦，因為係非常之大嘅風險啊。 係，咁即係話你哋嘅業界嘅員工而家佢都覺得係可以嘅，係咪？即係佢哋係唔會因為呢個風險咧而係拒絕去做呢一個工作嘅。 嗱，當然啦，譬如做工作嘅，永遠都係可能會憂慮，屋企可能有家人啊，可能會驚受感染咧，咁可能會有啲部分嘅業界咧係唔願意做嘅，但係我哋相信我哋全部業界係好多都會為呢啲先人服務。 想问一下头先都讲啦，可能系仍然系农历正月啦，咁可能啲家属咧未必愿意咧就系领取遗体啊，去到处理佢嘅后事啦。你自己掌握个情况系点样噶？ 其实而家好似有关好似新闻报道啦，个遗体存放咧系以我哋同政府沟通咧系真系比以往多好多嘅。咁但系应付嚟讲啦，好似头先啊主持你讲。衛生署有富山殮房啦、葵涌殮房啦，同埋 域多利 個殮房啦。咁其實佢而家咧就有啲部分積存咗太多嘅遺體咧，會有部分會車去嘅九龍公眾殮房嘅。咁、如果九龍公眾殮房，咁亦都而家以我哋同政府溝通咧，政府已經徵用咗紅磡環宇殯儀館嗰種櫃噶啦。 咁如果係啲家屬啊，覺得都可能係疫情關係啦，都可能係減省咗一啲嘅喪禮嘅部分啦，可唔可以即係直接去到送往去火葬嘅咧？ 而家都好多係咁樣做啦。而家都好多咁樣做咯，隨即就係、是、或者認完個遺體，辦好手續，就隨即就出殯就去火化場火化啦。 咁 但係就頭先都頭先記者會咧都係提到一點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去運送遺體嘅人手咧都出現緊張啊，你又掌唔掌握到相關情況咧？ 依、這個我哋同政府溝通過啦，咁就其實佢不嬲咧，以往都有嘅人員去做依樣嘢嘅，但係好似就係佢報翻俾我哋聽咧，就可能人手真係唔夠，咁就都同我哋業界溝通，可唔可以話我哋業界幫手？咁我哋殯儀業商會同埋香港嘅殯儀業咧，基本上係全力配合政府渡過依個難關嘅。 係，你哋可以點幫手啊？ 我哋可以出我哋嘅業界，可以出我哋嘅靈車啦，咁可以出埋我哋嘅五工嘅嘅工作人員去運送遺體，運往靈車，譬如運去再運去其他嘅有需要嘅殮房啦。 當然呢個運送好重要啦，咁但係運送去邊呢？即係如果係有冇足夠嘅地方俾你去運送呢啲遺體呢？ 好似昨日咁樣，政府有關嘅部門呢就想要我哋業界協助呢，就車咗去由富山殮房同埋葵涌殮房呢，就將遺體運往去九龍公眾殮房嘅。 係，咁係咪即係話而家應該解決咗個遺體積存嗰個問題㗎啦？ 暫時性啦，咁就都可以啦。咁其實 睇住個數字都過身嘅數字都不斷咁上升。咁政府都我哋都緊密同佢溝通，咁佢都有啲好大嘅應變措施啊，例如都有諗定已經租咗嗰個紅磡市立殯儀館，即係環宇殯儀館個冬季啦。咁有機會咧，可能會同其他嘅私人嘅療養嘅院啦，譬如好似有啲有冬季嘅，即係有過身儲存遺體嘅，可能政府有機會會徵用埋啲冬季。 據你所知，呢啲各個私人殯儀館有嘅所謂凍櫃呢啲儲存嘅空間咧，係有多唔多嘅咧？係咪都係有足夠可以？如果真係徵用曬，係咪都足夠可以安置嗰啲？ 徵如果當然啦，真係太大嘅死亡率，當然一定唔夠啦。香港咁多人，係咪？咁其實政府都有對策啊。同埋而家政府都訂定啲措施啊，或者有啲變更嘅措施，點樣有將啲地方去變成係儲存遺體呢？政府其實係有溝通過，咁我哋亦都俾咗意見啦，政府咁就到時睇住個數字，我哋會互相配合嘅。 OK， 以你所知，其實一啲法律嘅程序啦，包括係攞一啲，譬如係死亡證明書啊，或者係死亡證啊呢啲，有冇話係延遲嘅狀況？ 有延遲嘅，基本上而家可能有機會咧，一個遺體過身，咁通常咧喺公立醫院大約係兩至三工作天咧先出到文件，但可能因為醫院方面真係而家人手唔夠，咁有機會分分鐘會去到四至五日，所以令到可能個遺體會儲存嘅時間會更加耐咯。 好啊，唔該曬郭海邦，多謝你嚇。 好 ，OK， 拜拜。 郭海邦咧就系香港殡仪业商会嘅理事长嚟噶，咁始终咧真系，喺咁多嘅新冠个案啦，甚至系死亡个案都开始增加嘅时候咧，咁呢啲嘅处理咧都真系要继续系留意点样可以处理得好啲啦。 系啊，不过希望即系政府同殡仪业即系通力合作之下咧，这个问题应该好快可以处理到。 好，呢个时候咧都讲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啊，咁而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一楼如日楼，今日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元朗天恒村恒富楼同埋恒智楼，仲有青衣清骏苑骏豪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啊！咁啊，杨立文啊，我哋呢个题目讲到呢度先啦。咁啊，我哋七点半之后咧，就讲关于教育方面嘅问题啦。因为咧就 局长都讲咗好多 系啦，咁啊 嘅安排。 咁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都讲到话咧系三月七号咧就会开始放一啲特别假期啦。咁而亦都请咧啲学校咧就不迟于三月十七号咧吓就会放呢个嘅特别假期啊， 提早暑假 系啦。咁啊会放到咧就系复活假之后啦吓。咁而咧嗰个嘅效力咧亦都需要咧去到褪啦吓。咁啊呢一个学年咧就最后嘅上课日咧会去到咧八月二号，咁就会讲一次咧就系下即系之后嘅九。九月一号咧就开下一个嘅学年啦，咁而咧关于中学文凭试嗰个安排咧，亦都有一啲嘅安排啦，包括咧都暂时都希望咧维持以四月廿二号咧就作为开考嘅目标啊，咁但系咧就会压缩考试嘅时间表，由一个月咧就压缩至到三个礼拜大概三个礼拜到咧就完成呢个中学文凭试啦，咁而咧亦都制定咗啲后备方案啦，咁如果真系到咗四月初都仍然咧系见到嗰个嘅疫情咧係非常嚴重嘅話咧，係有機會咧就褪遲嗰個開考嘅日期嘅。咁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我哋轉頭再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4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新增49间院舍出现爆发，再多12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37至到105岁，累计636名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已经完成分析其中442宗死亡个案，死者年龄中位数是84岁，92%是60岁以上。 他又说各部门正筹备全民强制检测，相信到时有措施规定市民留在住所，但是一段时间内要购买食物看医生，政府一定会有安排。至于维持社会运作的人，例如是警察、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相信会有豁免，所谓的禁足会在特别情况之下可以离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仍然评估紧全民检测期间市民是否需要禁足，至于全民检测的方法亦都在调整，包括市民可能不需要按出生年份去做检测，而是以一个同住家庭做单位。他说三月进行全民强制检测需要认真评估究竟所谓限制市民外出的程度是怎样，因为很多人一定要外出才能够服务，但是公务员亦都数以万计，因此要提供必要和紧急服务的人是不能够禁足，一定要有方法让他们外出。被问到近日不少市民抢购食物等必需品，政府是否有封城计划，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保持冷静，网上有很多的传闻，特区政府会第一时间澄清。他说传闻包括不会有新鲜食物来港，这些都是谣传。稻香集团在社交平台说，明日起全线暂时停业。稻香说因应疫情的最新情况，为了保障顾客和员工健康和安全，集团全线分店明日起暂时停业，直至到疫情缓和。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维持在4月22日是开考的目标，但是考期会压缩至到3个星期完成，暂定7月20日放榜。当局有两个的后备考期，最迟4月初决定，暂时亦都冇要求所有考生要接种新冠疫苗。考生在进入市场之前要填写健康申报表，若果发烧有新冠病毒的病征，正接受强检，包括居安抗疫和家居隔离，又或者是快速检测呈阳性，都不可以考试。有关的考生可以申请评估成绩，最高可以获得5级。考评局说会相信考生呈报的检测结果，但是如果证实虚报，考生可能被取消资格或者要负上刑责。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和有微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已经是回复畅顺的了。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一些。路面方面，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大堂路凤翔路一带现时是比较多车的，而大堂路去大堂村方向近住合益路至到水车管街那段都是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的了。至于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今晚有工程的，在凌晨一点去到清晨的六点钟，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映月台至到龙翔道公园的一段中线会临时封闭的。如果今晚大家会揸车经过窝打路到九龙塘段的时间要特别留意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 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会非常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请大家和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职业拳手潘启程，他要多谢扶持他成为职业拳手的人。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咧，就话今日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就住疫情嘅安排咧，就开咗记者会啦，就话全港中小学就唔迟过下呢个三月17号开始咧就提早放暑假。咁其实咧就三月7号咧已经开始可以安排呢个放特别假噶啦，咁就直至复活节结束。咁之后咧都预计可以恢复面授课堂嘅。咁而呢就係頭先讲到中学文凭试嘅安排啦，现阶段呢都希望维持住4月22号开考㗎。咁但呢就万一疫情恶化嘅话呢，都可以有后备嘅开考日期啦，分别定喺5月中同埋6月嘅。咁而呢考生同埋监考人员呢就到场之前啦，都需要呢做快速检测㗎。咁教育局就会向考评局呢就提供2000万啦，就向考生咧就发放呢个快速测试套装噶，咁亦都提升个网上评卷系统啦，就让评卷员可以喺屋企里面改卷噶。 系啊，咁其实呢啲所有呢啲新嘅安排咧，都因应住即系嗰个疫情变化得咁快咧，一啲比较权宜同埋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一啲措施嚟嘅。因为学校如果真系提早放一个月嘅即系暑假啦，当然你仲有一个月嘅暑假，可能即系八月尾翻嚟先至再放啦吓，咁都可以做到就系话。唔会牺牲咗即系学生嘅教学时数啦吓，咁毕竟咧就而家嗰个所谓网上咁样去教授咧都唔系好理想嘅吓，咁就不如希望等到嚟三月初开始就放假，去到四月中大概四月中即系嗰个嘅即系复活节假完咗之后，希望个疫情平稳咗落嚟之后咧，真系可以恢复翻嗰个面授课程咧，嗰、那个教学嗰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好啲都未定嘅。 另外咧就住学校方面咧，咁啊，教育局都有一个宣布，就会拨出6200万，俾啲学校咧就提供一笔过嘅资助，每间学校咧就系由15000蚊到37500蚊不等嘅资金啦吓，咁就俾啲学校咧我嚟做清洁啦，同埋系添置一啲同防疫有关嘅物资吓，咁啊，同埋咧就支付同学生接种疫苗安排相关嘅开支嘅，咁好啦，不如都问一问教育界嘅人士点样睇今次嘅安排啦。电话旁边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校长啊，朱国强你好， 你好你好， 系 先问一下就嗱放假嗰度啦吓，而家就话咧三月7号开始就可以放呢个特别假啦，最迟咧就三月17号，咁你自己见其实学校咧能唔能够准备到喺呢个期间就开始放假咧？因为可能好多系咪有好多一啲后续嘅安排需要处理先至放假嘅咧？ 都是的，因为如果说放假呢，我们都要预备可能一些功课啦，或者有少少的网上的活动啊，都可能要准备的。所以呢都有很多学校都会选择迟返一个星期啊，这样才开始放。 咁成个效力会点样改法呢？因为而家即係三月就要放假啦，咁去到相信啦，即係希望啦，復活節之后可以做返面授課堂。咁、那个效力啊，嗰啲教书嘅进度啊，考试嘅时间啊，会点样调动法啊？ 嗰、那个課程嘅編排呢就要再重新做过㗎啦，即係话嗰啲效力表或者係嗰、那个进度表呢都会再规划过啦。咁其实都系顺延嘅啫，因为我相信嗰个上课日数190日呢就唔会点样改变嘅。咁至于你话嗰啲考试呢都系一路咁样顺延落去啦。咁我哋学界就比较关注嗰个 PS1 嗰个安排。咁即系局方而家都讲咗话系应该会继续会考嘅。咁我觉得呢就可能将嗰啲日期就早啲公布啦，咁就会更加好啦。 咁老师会有阵时喺平时暑假都会安排咗一啲嘅活动啦，吓。咁而家个暑假会有一橛咧，就即系提早咗放啦。咁即系对你哋效力嚟讲，系咪同工作即系活动安排都系真系打乱咗嘅咧？ 都系会有打乱噶。咁我觉得最大嘅问题系咧，咁喺开学前咧，其实好多时我哋八月中啊就已经开始要翻学校开会啦，准备啦。咁而开会前亦都系要大量嘅时间去编嗰个课单啦，同埋时间表嘅。咁如果嗰个开学前嗰个时段系太短咧，其实就未必做得到嘅。咁仲要我哋仲要写埋嗰啲咩周年计划书啦、周年报告书啦。咁其实三四月放咗呢个假，其实头先讲嘅嘢全部都系做唔到嘅。咁我哋就觉得可能喺八月嘅时候呢，尽量中间个空间係放长啲呢，咁就对于准备新学年嘅开学呢就会有多啲帮助啦。 咁啲老师有啲咩反应呢？即係平时嚟讲呢，老师就如果你话个暑假好多时佢哋都会计划咗好多譬如话外游啊咁样啦，咁但係今年嚟讲呢，就即係我諗冇咗呢一方面嘅计划㗎啦。咁即係话佢哋其实都可以係暑假嘅时候呢都可以返返嚟做返即係你想佢哋做嘅嘢啦，係咪呀？ 係可以咁讲嘅。不过我觉得即係好多老师或者校长啦都好明白而家呢个大方向真係要防疫啦。咁同时呢要兼顾嗰个学校的需要，咁我觉得好多老师都支持即係呢一个咁嘅提早放假嘅安排嘅，因为始终係防疫至上啦。 同埋我諗政府有呢一系列嘅措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都因为係可能要征用返啲学校做嗰啲即係全民检测嗰样嘢，係咪？咁你哋其实当局开始同你哋傾未呀？即係征用嗰啲学校。 其实都去咗好多学校嗰度睇场地㗎啦。咁我自己學校都係其中一間啦，咁就有一啲政府人員啦，同教育局嘅官員一齊嚟到學校嗰度睇翻嗰個即係禮堂啊，或者係出面泊車嘅地方啊，主要都係睇嗰個空氣嘅流通嘅程度，或者係嗰個大細啊咁樣咯。 另外都關注到呢，而家嗰個效力嘅時間表呢可能會要有所調動啦，因應住嗰個特別假期咁。咁其實學校呢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合約嘅，包括係職員啦，教職員嘅一啲人員嘅合約啦，仲有就係你哋採購唔同服務嘅一啲招標合約啦等等。通常呢係咪即係以我理解啦，會唔會以往係好多呢啲合約都係以學年嚟做一個單位嘅。咁而家嗰個嘅效力表可能会有一啲嘅顺延嘅情况嘅时候，会唔会对呢啲嘅合约嘅一啲，譬如有啲老师要转工啊，有啲嘅服务供应商要转公司啊，会唔会造成一啲混乱咧？ 都可能会有少少嘅。不过整体嚟讲咧，因为停课咗咁耐啦，有好多服务合约咧都可能系即系本身都唔存在噶啦。咁但系排除都系仲会有嘅。咁我諗都係要學校自己根據返經驗啦，根據返一啲即係教育嘅質例啦，去自己去彈性處理返，主要都係同返嗰個承辦商去傾返 即係協調翻嗰個安排啦，會唔會係延期啊，定係還是咧即係有啲咩嘅調動啊咁樣咯？啱啱其實教育局都出咗俾幼稚園嗰一份嘅即係提早放假嘅安排，咁入面都有講到呢樣嘢嘅，都係話學校係自己去協調翻咯。 OK，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譬如系一个派位嘅问题啦，吓，即系譬如无论系升小学、升中学，咁好多时都系需要做一啲嘅可能系一啲自行收生啊，要面试啊等等呢啲工作。咁你见到几时会开始呢啲工作咧？系做唔做到嘅咧？或系咪市场可以解决到咧？ 如果你话中一嘅话咧，其实旧年都已經係好多學校係安排係視像去面試噶啦，係啦。咁小學嚟講咧，係咯，舊年都係唔少學校都安排咗視像，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好大嘅影響嘅。 咁至於文憑試又點樣咧？因為佢都提早咗啦嚇。咁當然佢壓縮咗以前四個禮拜，三個禮拜去考完佢。咁但係提早咗去考嘅時候，我猜想，譬如 mock 嗰、那個，即係嗰個模擬試，亦都可能要提早啦。咁你哋個對你哋嘅教學嗰個時間係咪會有一啲壓力咧？或者學生是否有足夠時間去準備即是這個的回考你怎樣看這件事 那我覺得呢他都譬如說第一個安排就是4月22號開考啦、但是他就是說在4月初就會公布那我覺得他有 公布是不是真的是4月22號開考 是啦是啦那這個時間都是足夠的其實他這樣的安排都是為了呢有多兩個後備日期去選擇其實都是一个合理的安排的、 你觉得如果是现在的疫情一路是即维持着这样的时候你觉得是都还可以开考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开考的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等它真的好回才行呢 这个真的要听下专家的意见不过我觉得呢教育局啦或者是业界的中学呢、都是很希望是如期去开考的。咁所以他们都做了很多即是防疫的措施啦都是做得安排得很好的。刚才你都讲过一些啦咁其实全部都是对即是防疫是有帮助啦。 嗱而家就话呢是会是向考生呢就发放一些快速测试套装啦。咁但是你觉得那个即係嗰個交收可以點樣做呢即係譬如係點樣揾到全香港嘅考生出嚟，點樣發放呢啲快速測試俾佢哋，又點樣去認證佢哋啲快速測試嘅結果呢 我覺得最方便可能係分發翻去唔同嘅中學咯，因為中學有曬佢哋即係嗰啲人數啊，同埋咧方便到聯絡到佢哋啊，又就近佢哋屋企啦咁你話嗰個驗證嗰度呢我覺得都係需要大家去自律㗎啦我相信呢其實好多考生都好緊張考試都係好想去應考嘅但係都唔排除有啲人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呢佢都即係扮冇事咁去考係唔出奇㗎喎咁所以局方都講咗話可能會有一個抽查嘅機制啦咁期望即係疫情好轉就大家都順利去考試啦 OK， 好，唔该晒朱国强，多谢你， 唔该晒， 系朱国强咧，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嗱，教育局嘅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就呼吁考生就唔好搏入考场啦吓，即系如果真系有一啲嘅病征啊唔舒服咧，就唔好搏啦，咁以免影响到其他嘅考务人员咧或者同学噶。好啦，我哋讲呢个话题嚟到先，转头咧再倾倾其他话题。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 打了疫苗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們的第一就是一個 B 細胞反應這個 B 細胞就是出這個抗體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的它谷到很高跟著就慢慢跌所以看到以色列的數據就是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它大約是 16% 的人六個月之後才跌到很低但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它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它是會上但又不是去到很高咁隨住時間呢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呢就係、是、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呢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返高 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来到晚上的7:51，再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元朗天恒村恒富楼和恒智楼、青衣青骏苑骏豪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咁啊，楊立文啊，呢個時間咧又想講講另一個嘅都同疫情有關嘅一個焦點啦，就係院舍方面啦嚇。咁啊，疫情底下咧，咁其實已經有好多嘅院舍咧係出現咗新冠病毒嘅一啲爆發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咧都見到咧有唔少嘅院舍咧都唔夠人咧去到工作啊嚇，即係可能佢哋嘅職員咧已經有好多咧都染上咗新冠病毒啦，院友亦都係啦嚇。咁呢個情況之下咧，而家就院舍咧亦都係唔夠人手做，咁點處理呢？嗱，累計咧已經見到580間院舍， 真係好嚴重， 已經出現咗疫情爆發嘅情況 啊！係啊，嚇，咁同埋即係員工方面都有幾千個係咪啊？即係員工咧都已經都確診嚇，咁所以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嚇，咁有。聽過有啲情況就係即係一個對幾十個嚇嘅老人家咁樣喺個院舍嗰度，咁亦都要喺嗰個院舍留住喺嗰度去到檢疫嘅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政府就羅志光局長都講咗話，即係希望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措施咧，係可以引進一啲內地嘅醫護人，即係個看護嘅人員咧嚟到即係香港嚇，即係護理人員嚇嚟到香港咧係幫手嘅，咁呢個咧都要睇一睇嗰個程序啦。咁當然任何嗰啲法律程序都要係行捷徑先得噶啦，即係你跟普通嗰種招聘手法咧，又要等4個禮拜睇下本地有冇人應徵，咁呢一個咧可能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啦。 係，嗱，根據頭先衛生防護中心嘅數字咧，累計580間院舍出現新冠病毒嘅爆發啦，有2900名院友同埋865名嘅員工咧嚇，係院舍嘅員工咧就係感染咗呢個病毒嘅。咁啊，尋日羅志光就宣布咗兩項嘅措施啦，包括就係社署緊急向內地試行聘用1000名嘅臨時合約照顧員，為期3個月，同埋咧就係未來嗰3個月咧放寬補充勞工計劃嘅規定，容許咧津助院舍申請輸入護理員啦。咁都問問院舍界嘅人士點樣睇先。電話旁邊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執委李輝，李輝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啊。 點睇引入呢個內地嘅照顧員呢？ 嗱，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似係一個戰時的狀態，咁我覺得今次政府咧就係用咗真係一個破格嘅思維，咁業界當然係表示歡迎啦。咁啊，以往咧政府做事都係慢三拍嘅，咁今次佢係可以用呢一種咁樣嘅破格思維咧，我覺得佢嗱除咗話有兩項嘅措施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因為以前政府做嘢咧就叫做是好死板的，条条框框限住的。咁今次呢本身我哋啲疫情之下，好多员工呢都唔夠膽返屋企嘅，驚惹到屋企人。咁佢特别提到呢就话可以係喺院舍以往唔係宿舍嘅地方呢都允许佢哋即係留宿啦，唔好惹屋企人啦。嗱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呢就比以往呢我覺得佢哋係做得好嘅。唔需要話按照過往嗰啲程序去嗰啲規則去做事，因為今次確實病毒係唔等人啊。與我哋一定要走喺病毒嘅前面。咁關於今次嘅兩項措施呢，一個就係社署輸入嘅嗰啲救兵呢，佢就係3個月嘅短期合約嘅啫，嗰個就係社署負責嘅。咁另外咧，勞福局咧 佢就因为我哋呢个行业一路以嚟本身都系长期人手短缺嘅，咁啊再加上疫情啦，我哋形容系即系屋漏更兼连夜雨，好凄惨噶啦，已经系阿局长话系崩溃嘅边缘啦，其实已经崩溃咗啦，已经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是可以用一个不需要好像以往那样本地招聘四个月买广告招聘不到本地保障本地劳工的就业。那这样东西当然是 OK 的，是我们觉得 是欢迎的。那究竟就是现在的国内人会不会知道香港的疫情夠膽嚟咧？ 係啊，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啊，李輝，因為即係香港有咁嘅情況嚇，咁內地嘅人呢一份工對佢嚟講有幾大嘅吸引力咧嚇？你覺得能唔能夠成功咁招聘到咁多人嚟香港做？ 我先講下個1000個救兵先啦。 好。 咁我今日咧都有問過一間中介公司嘅，咁咧就佢話目前咧就揾到45個。都难啊，因为大家都怕来香港要面对的是一个这么严峻的疫情，他说找人艰难，但是呢就他们这7个人呢，不是这45个人呢，就最快可以7号来到，那我都 OK 喎、哦、这样，那即是陆续找人的，那这么啱呢，今天呢我又接了一个即是本港的港人的电话，佢唔知點解又揾到我公司嘅電話，佢話：我聽講政府有一個特別嘅措施，係嚟去3个月嘅短期合約。我有啲親人上嚟喎，咁我你聽到消息，你究竟嗰啲屋企人大概嘅年齡係幾多啊？咁佢話大概30多歲。我有冇經驗啊？有冇照顧過長者嘅經驗？佢話其中一個有。咁呢佢哋都唔怕，佢哋係上嚟呢帮香港目前嘅呢一种状态。我好啊，你留低电话啦，咁。咁其实呢係我相信我哋加大一个广告，令到佢今日打电话俾我嗰个呢就係深圳嘅。咁我话好近啊，咁样。咁相信亦都有啲人。 我想知道你哋俾佢业界俾佢哋嘅待遇係咪同本地人係一样係看齐㗎。 社署嗰个究竟3个月咁短期系个薪酬待遇，我哋真系唔知喎。 咁但系补充劳工计划嗰个，即系你哋可以申请入嚟嗰啲，系咪都系？ 如果系补充劳工计划嗰啲咧，我哋听日咧就劳工处有一个专门补充劳工科有一个 Zoom 嘅 meeting，就俾大家去业界有兴趣申请外劳嘅。院舍啊、組織啊、機構啊，係會去聽嘅。 咁想問一下咧，就社署引入嗰啲內地嘅臨時照顧員咧，咁點樣分發法咧？ 因為兩項唔同嘅措施，我相信社署個短期合約嗰啲咧，係應該由社署佢係一個最快免卻咗好多嘅行政手續。好似话嚟到香港先同佢签合约嘅，好似系咁样嘅。咁呢、這个真系要破格思维噶啦。如果你等到佢话过零两个月先嚟得到啊，病毒可能嗰阵时已经由高峰回落啦。咁呢个系一定要走喺病毒嘅前边啦。 OK， 好啊，唔该晒李辉，多谢你。 好， 李辉咧就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嚟噶，咁啊，李辉咧就刚才都形容即系打仗啊，即系啲思维咧去到要破格啲去到处理啦，咁啊睇睇政府点样安排啦，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咯， 拜拜。